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人李凯。前一段时间呢，一个专门以趣味方式解构科学原理的加拿大的一个 YouTube 频道发布了一个视频，演绎了人类啊在今后1000年中将会如何变化。视频当中，在未来1000年当中，人类将变得和现在不太一样，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以及基因突变等都将会以激烈的方式改变我们的身体。据说呢，为了应对全球变暖，我们的肤色可能会变得比现在更黑，而且呢，进化的比现在更高，长得呢比现在更瘦，因为这种体型据说能够更好的散热。哎呀，这种展望，1000年的这种展望到底靠不靠谱？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本节目的科学顾问果壳网的寿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寿陀哈。 哎，李凯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哎呀，我不知道这个展望你看了之后跟我的感觉是不是一样，那靠谱吗？其实你我小的时候，包括现在的学校的教室里边，很多学校依然会有一个人类进化的一个挂表挂图啊，是从圆哈。然后慢慢直立行走，到现在这么一个人的这个挂图，相信收音前有很多人也看过这样的挂图。我们还学过很多很多的理论，什么这个劳动改变了人啊，这个劳动创造了人类等等。这个人的一生当中，我们可能很短暂，但是回顾人类历史啊，这好几十万年，我们的变化还看起来真的挺大的。 应该说呢，一般我们聊到进化呀，就感觉就好像我们看图表看那挂图，好像就很快的从一个像猩猩一样的这种生物，然后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样子。其实呢，这个时间呢还是蛮长的。一般我们说进化呢，都是涉及到地质史，什么地质史的起步时间，我们说我们平常说，哎，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在地质史上起步是百万年，我们是用百万年来算的。所以说人的进化史啊，真的是很短暂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从这个南方古猿，从我们的这个老祖先那儿一直到现在，也就是百万年的历史吧，对吧？ 我记得那时候学生物也好，学历史也好，比如说咱们北京哈，这个北京的这个猿人遗址，北京猿人，我们那时候看他那个化石啊，当然是模型了。比如说额头偏短，现在的人的额头偏大，偏宽一些，是说人比那个年代的人可能更聪明，大脑的容量越大了。这就是变化，是吧？ 对，像北京猿人，像我们近就是北京猿人是40万到50万年啊，这个时间段的。而且呢，其实我们从最近几十年的这个古人类学的这种研究啊，发现其实北京猿人并不是今天北京人的直系祖先， 并不是 我们的直系祖先，我们的祖先是后来从非洲来了，然后把北京猿人可能有这样一个过程，把北京猿人赶跑了，或者让他们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个过程是怎么出现的，或者是经历了什么样的激烈的故事，我们其实很难知道了。但是呢，北京猿人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并不是我们的直系的祖先，那是我们祖先的表亲，可以说表弟或者是表哥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能够看得出来，这 人类啊，就是整个人类的进化当中，从骨骼也好，那从你的这个容貌也好，从你的身材变化，可能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大家最能够达成的一个共识。 而且这个呢，关于身高啊，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目前呢，处在这个就是从这个体型上来讲啊，就是最近的几百年是有人以来变化最快的几百年，就是主要是从身高上来讲。举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呢说这个哪儿高哪儿人高，全世界来说啊，有一个国家说他自己矮，别人可没敢说更比他高的，那个国家就是荷兰。 荷兰、啊、 对，荷兰，荷兰的这个男性的平均身高已经超过了1.8米。 哎呦， 你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成人的平均身高才多少？ 男性和女性， 男性 到不了1.7米吧？ 不到1.7米，还不到1.7米。其实呢，这个差距就是蛮大的。你要到荷兰去，你会发现哇，真的是都是XXL这个尺寸这个尺码的。但是呢，荷兰很有意思，就是荷兰在150年前，还是平均身高在欧洲最矮的国家。 那它变化特别快， 就是、对，就像梵高那个年代，梵高的平均梵高是身高1.7米，放在那个年代就是普通荷兰人的平均身高。今天你要把梵高放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你会发现他就是整个被人海淹没了。 是， 在短短的150年里面，他们的平均身高涨了10多厘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变化。而且你如果说看我们身边的话，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变化， 是， 就是中国人在最近几十年里面身高也在突飞猛进的长。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哎呦，我们说，哎呦，现在孩子营养好啊，说你看他长得一个个的特别，确实啊，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身材的变化，有一部分是基因的。你比如说我们没办法跟荷兰人比，跟北欧人比，他确实有这种基因上的差距。但是呢，同样是荷兰人或同样是中国人，在短短的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身高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其实更大的是跟营养有关系，确实是跟营养有关系。过去我们的身高，比如说矮，并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是矮，还主要是因为我们营养不够。 那是不是可以提出一种假说，就是照着这个理论，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我们营养越来越好，那我这一代人高了之后，从遗传基因的角度来说，我下一代自然就比我的小的时候应该高一点点。 这个呢就很难说，我们现在很难确定啊，就是说我们决定身高的到底是哪些基因，现在还不太清楚。不是说我们就知道，哎，说这个基因我们改了之后就变高了，并不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知道人还是有很多潜力，就是说基因呢决定了我们先天，决定了我们能够长到多高，但是呢真正你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你能长多高，还是跟你的后天有很大的关系。 是， 所以说呢我们很难说，我们不能说基因决定论了，但是呢就是说越来越高，从最近的100多年甚至200年的时间来看，是 有这 个一个趋势，人类一个趋势。但是这个趋势到底跟不跟基因有关？我们要两说。对，除了像这个遗传上的，除了像营养上这个改善之外呢，遗传上可能会有一点影响。这个影响在哪儿呢？在于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主要是择偶的价值观。因为我们要说到这个进化呀，说要发生变化，怎么才能发生变化呢？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呢是说拥有这种属性的，不管是高也好还是其他的属性也好的人或者是动物，它能够比其他的生物更容易存活，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它能够更好的找到配偶，就是两种，一种是就是生存的选择，一种是性选择。你如果是说所有的姑娘都喜欢高个儿，然后呢就高个儿更受这个女孩青睐，然后呢它更容易有后代，那这样的有可能这样的这个属性就会在我们的基因当中慢慢的这个固定下来。但是在人类身上啊，这种趋势会变得越来越小。为什么呢？真的是首先呢，由于现代医学的进步，我们的这个生存率，就是特别是对于幼儿和儿童的生存率，大大的提高了，比我们过去比100年前要提高了很多很多。 对对对，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平均寿命啊，说哎呦你看清朝那时候平均人的平均寿命才40几岁，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并不是说你到清朝去，人活到40多岁就活不了了。其实这个平均数呢，是被新生儿和婴儿和儿童死亡率被拉低了。 拉低的， 太多的孩子因为比如说传染病，你像过去都没有办法，你像、 天花、 天花霍乱这些传染病都没有办法。但是现在我们有了疫苗，让这些有了极大的改善。所以说呢，用一种基因让这些孩子避免夭折，或者有这种差距的就越来越小了，不大可能了。另外一种呢就是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了。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基本上所有的人不管是男性和女性，他是健康的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是在社会意义上是健康的，他几乎都可以找到 配偶，然后呢有自己的后代，这个呢也是，所以说呢，像这种达尔文说的那种物竞天择的这种东西，在现代人身上的起到的作用会越来越小，这也是很多科学家在讨论是不是人要停止进化了，是有这样的一个，有些人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这回的这个视频哈，真的让我们更多的是觉得人类改变当中的更多的是适应气候环境的变化。目前我们的这种生存状态当中，也是有经常会有很多人，我们的这个环境实在是这个比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可能变化太大了。是吧？ 确实 ，而且审美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哎，没错， 对吧？ 没错。 你刚才提到了说择偶标准，比如说这个脸型，刚才咱们说这个额头，比那个好几十万年前的变宽了，脸型也变化了， 哎， 对吧？ 确实啊，这个呢也是我特别这个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我曾经有一阵子看过很多文献，就说现代人好像很喜欢，就是特别是最近几年啊，就是在这个审美流行的这种大趋势上，特别喜欢锥子脸， 就是男性 对于女性的这种要求，特别女孩，越来越多的女孩，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天生的也好，还是用后天的方法也好，都会让自己变得这个下颌变得更窄，让自己的脸看得更窄。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看了很多的文献，确实呢，这也是大势所趋。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我们的这个古人类的化石，就看这样的趋势，确实呢，从几万年前开始，人的下巴就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窄了。为什么呢？这个可能跟我们的食物越来越精细有关系。因为我们过去，你如果是这个大家喜欢吃生肉的话，当然我不太建议大家吃生肉，你可以去试一试，它跟做熟的肉相比要难咬得多，非常的难咬，很韧。所以说呢，那个时候人需要一个很大的下巴，要附着一个很有力的咬肌，就是我们这个腮帮子这块肌肉，让它有更大的咬合力去吃生肉也好，还是那些比较粗糙的谷物也好，坚果也好，需要一个大下巴。但是后来呢，由于农业的进步，我们的食物越来越精细了，你现在你想让你去体验一下咬什么丝生肉的那种感觉很难，我们都所有东西都比加工的很好，所以说我们不太需要有一个那么大的下巴去承受那么大的咬肌，所以说方脸啊越来越不流行了，然后呢可能会有这样的趋势。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种趋势延续了很多很多年，可能上万年的时间，然后呢有些地方的人比另外一些人下巴更窄，但是这种趋势完全解释不了为什么最近几年在街上和电视上V 字脸的女孩越来越多了。 这个瘦驼的这个猜想假说哈，这个不支持现在目前的情况，而且 支持他为什么这么快的就出现了这么多的锥子脸。 而且现在的这个孩子这个瘦脸真豁得出去啊！说几句题外话，我有很多的这个整形科的这个大夫朋友啊，就跟我说，肉毒杆菌大家都知道，这应该专业的专业的大夫来进行注射。有些姑娘真在网上买了自己回家去扎完了之后就面瘫。 哎呀，这个必须得提醒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确实危险。 所以你就是他这种审美啊，这个慢慢的还有这种专门这个下颌骨进行这种削骨头的啊，这种手术。尽管手术的现在水平很高，你看不出来啊，包括隆鼻的手术，你也很难，你翻来翻去你也翻不出来。包括前一段时间新闻上中网上热炒的某明星大家去怀疑他脸上进行了多少套整容手术。某种程度来说，他这种改变啊，就是自己的这种个体化的改变，会今后影响到我们人的这种改变吗？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像你说的啊，整形手术在最近几十年取得很大的进步，而且呢越来越平常了，真的是越来越平常了。这些手术在曾经是很难的，很难的手术，但是今天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去尝试去接受这样的东西。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一旦有了孩子就露馅了，因为它不会改变你的基因，你本来的基因不是让你长成这个样子的，但是你的基因会传递给你的下一代，你下一代还是会长得像你原来的样子。所以说呢，就我们也看过一些当然属于比较八卦的报道了，比如说某某明星带着他的孩子一块拍合影，这个 还要闹离婚的， 大家就觉得是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核心在哪儿呢？我们虽然在可能从基因层面上我们的变化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们对我们身体做的改变很明显。这个呢，实际上是取代了基因的进化，变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进化。这种文化上的进化，过去呢，只能是说，比如说我们楚王好细腰，我们就都饿肚子呗，是吧？然后到唐朝以肥为美，我们就胖一胖。这些呢，还是可以 弹性的变化，你知道人是可以变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永久的改变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我们的外貌，甚至如果我们展望的更远一点的话，从我个人来看，人未来在可见的未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和机器融为一体， 跟机器融为一体。 我们越来越多的把越来越多的机器植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了，这个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比如说我们做个心脏起搏器啊，或者是类似的装置 支架啊， 对，太多了。而且呢现在呢更多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脑机接口，甚至是现在 真能在后脑上插一块芯片吗？ 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装置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装置了，包括让失明的人能够重新看到光明的电子眼，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在临床上被使用了。当然呢现在它 效果很难说， 一个是效果呢还不是那么的理想，不像科幻电影里面那么理想。再有呢，它现在主要的还是治疗的目的。我们这些所有的植入装置，更多的是治疗的目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见，很短的未来，不远的未来，这些东西就可以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跟机器合二为一，就像机械战警一样。你怎么来定义它呢？对不对？ 当然，我觉得寿陀今天说的这些，可能还是就是。短期目标，你要照人家这个 YouTube 的这个猜想，一千年之后，估计你那些机器都化在我们的骨骼，化在我们基因、血液的这个身体当中。 甚至有更激进的来说，我们化到了机器当中去，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种畅想啊，这一下展望一千多年，这确实挺有意思。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果壳网的这个寿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就前一段时间，以一种趣味方式解构科学原理的一个网站发布了一视频，演绎了人类在今后一千年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视频当中也是说，未来一千年当中，人类将会变得跟现在不太一样，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以及基因突变都会以激烈的方式改变我们的身体。比如说，为了应对全球变暖，我们的肤色将会变得越来越黑，而且呢，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瘦。说这种体型呢，能够更好的散热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说法。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了这样的一种展望啊，包括今天跟寿陀一块来聊天，您有什么样的这种观点啊？也可以不妨一块来猜想。我们的参与方式呢，是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828。不过说实话，这个说到这个基因，我们现在的医学的研究当中有很多是跟基因密切相关的，对吧？这个我们找到生病当中的某一个基因啊，然后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某著名的好莱坞的女影星，因为自己的某个基因有问题， 对， 把乳腺切了，然后把子宫切掉啊，然后重新建，他们的这种做法可能更多的是针对某些疾病的 治疗性的 改变啊。但是你说我们会不会在今后的一千年之中，人类基因当中会规避一些自己长就把那些危险的一部分就给取消了？ 像你刚才说的是安吉丽娜朱莉，对吧？她是那个基因著名的 BRCA1 和 BRCA1。其实类似的，像基因治疗也好，还是这种基因干预也好，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就是在最近几年里面，甚至在很多临床应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东西。比如说一对有遗传病的夫妻想生一个孩子，很明确他们有一个基因上的缺陷，我没有办法，过去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说你最好是不要要孩子，但是现在是其实是有办法的。比如说对于一些有针对性的明确的是可以进行操作的，比如说我们怎么来让他们的孩子避免这个基因的缺陷，或者是用什么办法来修补一下这个基因的缺陷，甚至前一段时间来说，两个妈妈的孩子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一些人先天性的有线粒体的这种遗传的障碍，但是线粒体呢只能是母亲通过卵子传递给女儿，是这样的一种通路。如果她母亲有这个线粒体的缺陷的话，有可能会传，就几乎一定会传给她的孩子。现在呢我们可以找一个健康的女性，让她提供一个卵子，这个卵子呢把她卵子和原子那个细胞核呢去掉，然后呢只让她提供那个健康的那个线粒体，然后呢让她就变成了两个妈妈，一个妈妈给她提供了大部分的遗传物质，一个妈妈给她提供了线粒体的遗传物质。 这也是在伦理学的这个讨论之外了，是吧？ 也在讨论之中。这个我们还一般不把它认为是基因操作，因为没有涉及到插入的额外的基因。但是这些操作呢，会越来越多的被讨论。总有一天，我觉得像伦理呢，总是来规避风险的。如果是这些风险到了一个可控的地步的话，我个人会感觉不会，即便是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和伦理上的这种限制，也不会阻碍有些人会去尝试去定制一个孩子。 就是 能照自己的想象，培养自己的下一代。 在基因层面上， 在基因层 面 上， 对， 哎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一千年哈，一方面是人类在改变着自己的发展方向， 是， 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也是被动着接受着环境的改变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对吧，被动的接受一些 环境 的改变，对吧？这种环境当然是广泛的环境了，包括我们的空气、我们的水、我们的日照，包括我们这个温度的变化等等，都会影响到。 其实说呢，一千年啊，说长很长，在文化，在这个人文历史上是个很长的时间，但是在进化的这个角度来讲，确实一千年是挺短的。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把一个唐朝人，就大概是一千年前嘛，把他放到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给他穿上现代人的衣服，除了他可能会稍微胖一点之外，如果是姑娘的话，你不会看出他跟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区别。 脸圆，没像你那个尖的锥子脸，因为 锥子脸可能会少一点。 这个如果我们去西安看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啊，它会有出土的各种各样的陶俑， 对 啊，这个非常的漂亮。所以你知道这个，有人说，比如说那种体型哈，可能是更接近于我们中国亚洲人群的这种体型，可能更接近于像蒙古的这种人种啊。但是你看，你要照着这么说的话，跟现在你穿一个普通人，哎呀，这个姑娘怎么那么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呢？对吧？会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呢，其实比如说我们说长相啊，或者是这些，在基因层面上， 区别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甚至说，你拿一个一万年前的人到今天，给他收拾干净了，你也不会看出 收拾干净。 当然要收拾干净了， 打扮一下， 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展望以后一千年，因为我们想想从唐朝到现在，然后从今天到一千年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尺度，说会变得更高更瘦，有利于散热。 对对对， 当然了，瘦子夏天会好过一点，胖子夏天是会难过一点。但是呢，我们人类可能从一万年前开始就已经走上了其他生物没有走过的一条路，就是想办法去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就改变周围的环境。就像有了空调之后，胖子和瘦子在夏天可能都一样好 多 了，对吧？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甚至说会变得更黑，这也未必。当然有可能因为紫外线越来越强，你过去我们说了，说这个人。现代人的肤色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现代人的肤色也不过就是几万年之内形成的，就是那种区别。像这高加索人，因为他们处的地方就纬度比较高，阳光不是很充足，主要是为了阳光中的这个紫外线然后生成维生素 D， 所以说他们皮肤比较白。然后在赤道地区呢，因为阳光比较充足，这个紫外线首先可能会给你带来伤害，所以说你要防止紫外线，所以肤色就会黑一些。这个呢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的，就从这个地质年代来讲呢是很短的。但是呢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个区别真的是不大了。比如说你澳大利亚人，他们的祖先是生活在北欧的，不太喜欢紫外线，但是现在他们到了一个紫外线很强的地方，所以说出现了一个状况，他们的皮肤癌发病率很高。但是有了防晒霜，就其实就无所谓了，做好防晒的话其实就无所谓了。所以说真的是在未来的一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要被自然环境那么严重的淘汰，或者是严重的选择？我个人是持怀疑 态度。哎， 对， 很多人认为这个视频就是一个娱乐的假说和娱乐的假想。真正会产生什么样的原因，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我们俩人都没法预测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假说都会出现，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他这个视频，可能娱乐性更强于他的科学性哈。 娱乐性嘛，但是我现在我们今天开始娱乐娱乐啊，娱乐娱乐。其实，我们经常说进化呀，进化呢，我们现在娱乐之前要做一点这个 科普， 学一点科学。进化是在什么时候会变得更快呢？就是种群相对比较封闭的时候，就是原来它是一个动物，一种动物，后来为什么变成两种动物了呢？这两种动物发生了隔离，这种隔离呢，大部分是地理上的隔离，就是由于比如说中间起了一座山，然后呢两边就没法见面了，然后这边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边就变成了那个样子，隔离让新的物种出现了。但是呢，现代人在这个地球上已经变成地球村了，还有什么隔离呢？我们坐着飞机，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到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真的无所谓了。所以说，就地理隔离这个东西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想一千年以后，这种地理隔离会重新出现， 为什么呢？ 有一部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叫《火星救援》。像未来的这种隔离会出现在星际之间，我觉得一千年这个尺度我可以展望， 会出现星际的隔离的，比如说我们会把人送到火星上去， 火星是吧？ 这是在我们在咱们的有生之年很容易看到的事情，这个是几乎可以成为定局，就是我们是能够看到那一天的，把人送到火星短期居住是可以实现的。未来1000年很长了，肯定会实现长期的居住，但是呢地球和火星之间毕竟的距离还是比较遥远的，所以说去一趟不容易，会去的人，去住火星的地球人和地球上的这老家的人，他们交往会越来越少，而且你知道火星的环境和地球的环境区别实在是太大了，我觉得在1000年的时间里面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会导致新的人种的出现，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你比如说高加索人和这个欧罗巴人和这个非洲的这些这个土著居民，他们看起来不太一样。到1000年以后，我们地球上的原住民和火星上的地球人可能真的会看起来不太一样。 哎呀，你要照这么说法就是假说了嘛。你要照那个科幻电影说，那从黑洞理论当中，也许我们地球去火星也很快。 1000年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而且这次视频当中还有一个，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说孩子啊，这个婴儿，就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设计婴儿，可能会很多人都会想，我们家孩子一定要更聪明，从基因层面上来说设计的更聪明。当然这种比如说就像刚才咱们一开始说这人长得什么样，都趋于这个高大高帅的这种情况，和孩子都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将来你择偶的时候你真的喜欢他都是一样的吗？是吧， 这可能是一个现代社会因为传媒发达了之后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审美越来越趋向于统一了，就全世界的审美都会越来越趋向于统一。像过去不用太远了，30-40年前比如说一个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视为美女的人和一个在欧美文化当中被视为美女的人，他们可能 长得不太一样， 标准会不太一样，但是今天的这种标准真的是 越来越 统一了，因为大家都互相能看得见，这种信息交流越来越方便了，所以说这种统一呢确实可能会带来问题，当然更大的问题是撞脸，你分不清谁跟谁，有的时候一个诊所出来的搞不清楚谁跟谁了。 在我们的近邻好像还真是挺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 其实这种状况我们可想而知，不用1000年了，在未来的100年里面可能会越来越多。但是从基因层面上呢可能也是这样，就是由于像我们这个人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普遍啊，就是趋向于大同了，我们的基因在更大的层面上会混得越来越厉害，这种特有的独有的多样性的东西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不管是从文化上还是从生物学上的多样性都在减少。 是像过去我们还会分什么欧罗巴人种啊，尼罗的人种啊，过去再过1000年然后混血可能越来越多，然后这种可能越来越不明显。 对啊，你现在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巧克力色的或者是棕色的， 对对对对， 并也不是黑也不是白也不是黄，会这种混合会越来越多，这种问题会存在。这种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它一旦遇到了真正大的这种灾难，这种灾难呢可能是我们目前想象不到的那种大的灾难，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储备不足，没什么招了。过去呢你可能比如说在这个过去的这种各种大灭绝事件里面，90%的都不幸去世了，去掉了，然后呢10%因为有它独特的基因保存下来了，然后他们呢在之后获得了机会又重新的去占领了这个整个生态系统，这种情况呢在人身上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了。而且就是说我们说人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在进化呀，有些人不是说人可能已经进化的速度非常慢了，但是像去年还是前年我见了一个论文，他从这个分子生物学的角度，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了一下最近的这个人类的进化史，发现现在我们的进化速度确实很快的。这种进化呢不是在我们的可见的肉眼可见的范围里面，不是说我们长得怎么样啊或者是这种很明显的东西，而是哪些呢？跟流行病有关的。比如说过去曾经的一些流行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已经不再成为公众这个卫生问题了，就像天花已经被消灭掉了，所以说呢过去那些用来抵抗天花的基因突变现在就没有意义了，它就不被自然选择固定下来。但是有一些新的传染病又出现了，像过去很少的，像北方曾经不会出现什么像登革热呀或者什么，但是现在随着这种交往的 交流、 交往的出现可能越来越多了，这种虫媒的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动物带的，就比如说禽流感啊或者什么的，这种会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这种呢就会 带来新的选择压力，但是这些选择压力呢，会在基因层面上产生一些印记。它但是不会影响到你长成什么样子，可能真的不会长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呢，真的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挺那什么的哈，就是生活当中可以，因为我们掌握的知识能够可见这种变化。 对 啊，因为疫苗发展的太快了，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病慢慢就随着这个就没了。 是 啊， 是的，是的。 有人说脊灰可能过几年 也会很快 就没了。对于某些人这种易感人群，它可能是一个。然后有些突变带抗体的哈，它又是一种又是一种发展。 是 吧？这种小的我们普通人可能看不见的这种改变，慢慢也在影响了人类。但是像你说那种，比如说有人开玩笑，恐龙灭绝了，犀牛还活下来了，对吧？就是这种多样化的选择，可能对于面对我们当退仰望。突然间有一天，站在星际之中看我们的地球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觉得更多样化。更多样化的话，可能更有生存的可能性。 从目前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多样化更大的意义上在于两个，一个呢是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化，甚至是比如说我个人来讲，比如说像方言，很多方言或者是小语种，它是承载着它独特的文化层面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离了这些语言之后，它就不存在了，比如说一些故事，有一些传说，有一些这种文学作品，它只在它的方言区里面流传，所以说这个呢需要加以保护，我们至少要把它留下来，想办法要留下来，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做成标本也好，还是 录成多媒体也好， 对，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留下来，在它消失之前。另外一种呢，就是生态环境的多样化，这个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对吧？由于我们的这个对地球的改造，让很多可能存在的多样化的区域变得越来越单一了。 是， 你像，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返回到10000年前的那个样子， 满处都是沼泽，然后看着鳄鱼满处跑，大象也出来了， 对，那肯定不行。 对， 但是呢，我们要在我们能够做到的不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这种尺度上，去尽量的保护我们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少消费一点野生动物和植物制品，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今天呢也有很多朋友都对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我在上节目之前，很多人通过我的微信啊来聊天，就问，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来看，我们在说这个人类进化啊，不断的改变。你说这个遗传这个事儿，我们是生活当中常说的啊。到底人这一代一代的什么能够遗传下去？这个。咱不说外在的，比如说性格哈，你这个什么知觉，咱就说身体当中的这个。 身体当中啊，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遗传呢，过去呢是一个层次的，就是我们的基因是一代代遗传下去，这个是很明显的。你是长得什么样子，你跟你的父母还是有很大的相似性的，这种保守性，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不同，这是因为有变化。这是基因层面上的这种遗传。另外一种遗传呢，现在越来越被重视，就是魔音，其实就是文化的基因，就是文化的基因呢也非常重要。你比如说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的生命史当中的很多重要的时刻，甚至会影响你的寿命。比如说有些疾病，我们说哎呀，你看他是不是有遗传问题啊，说这一家里面比如说三代都 有肿瘤问题， 某种肿瘤，比如说胃癌，他们三代人都是因为胃癌，但是呢你找不到他身上的基因层面的 问题， 是因为什么呢？生活习惯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比如说 高盐， 爱吃咸鱼，然后呢你从小让孩子爱吃咸鱼，然后他会让他的孩子爱吃咸鱼，这样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这是文化基因。其实最近几年呢，又有一个新的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还有一种东西在遗传，就是我们身体上面的菌群，这些微生物也是会遗传的。就是说我们身上的这些细菌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微小的微生物也好，它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身体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带的这些微小的微生物，细菌也好还是真菌也好，其实是它们的数量要比我们身体的细胞要多得多，可能多10倍不止。比如说我们肠道里面的这些帮助我们消化的这些菌群，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呢这种菌群呢又有个体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从哪儿来呢？其实是在家庭里面遗传的。你在喂你的孩子第一口饭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口腔里的细菌带给了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在你的这个把菌群传递给他，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拉的臭臭跟我是一个味儿的？其实因为他肠道的菌群跟你是一样的，就非常非常像的。这些菌群 体内的也好，体表的也好，也会影响到不管是健康也好，还是其他方面也好，这个也是遗传的第三个层面。我觉得这个层面有现在有很多很多新的研究，也非常有意思。 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果壳网的寿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其实呢，我们觉得遗传也好啊，这种基因也好，包括说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进化啊，有各种各样的展望。这次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呢，也是一种展望，可能还会有无数的科学家，无数的喜爱人类进程的这些朋友，研究这方面的一些朋友，有不同的一种展望。还有很多的内容，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比如说，有人说这个今后我们的这种进化寿命可能会越来越长啊，这其实是随着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啊，包括刚才说的清朝的时候平均寿命的问题，对，包括我们的这种预防性的这种发展哈，都会产生一定的结果。 对， 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够让我们觉得生活挺有意思哈，时不时的展开一些联想，挺好。 而且要如果往前看，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觉得今天的生活确实挺美好的。 是，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非常感谢来自果壳网的寿陀哈，希望有机会常来我们节目。 好的， 好，听众朋友，我是李凯，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